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使用八蛛矛也是要耗费魂力的，半天的行进令唐三头昏眼花。这时候耳边隐约传来了阵阵的轰鸣声，空气也逐渐变得湿润起来。 那是什么？ 唐三抬头向前方的唐昊看去，他发现越接近父亲前进的方向，耳边的轰鸣声就变得越来越响亮，空气也变得越来越湿润，这里甚至比外界的温度还要低上几分。终于唐昊再次停下了脚步，这是一处山谷，准确地说是一片水潭，潭水清澈见底，宁静幽深，就像是一块巨大的蓝宝石。山谷一侧，一条宽约20米的瀑布宛如玉带一般横于高达近200米的山壁上，那隆隆的巨响正是它冲击水潭所产生的。瀑布倾泻砸在水潭之上，溅起无数水花，在阳光的照射下，一道七彩长虹横跨水潭，说不出的绚丽。刚一到这里，一股清冽的水气扑面而来，湿润的空气沁人心脾，异常舒服。群山环抱，万林叠翠，面前是泛起涟漪的蓝宝石，还有那接天连地的恢宏瀑布，这一切的美景不禁让唐三看得有些呆了。唐昊静静地站在那里，他的目光始终落在那如同银河倾泻的瀑布上，不知道为什么，他脸庞上流露着掩饰不住的柔情。父子二人就这么站在水潭旁呆立良久，还是唐三最先从这美景中清醒过来，下意识地扭头向父亲看去。唐昊许是感受到了他的目光，转身缓缓看向唐三。 在未来的2年时间里，这里将是你生活修炼的地方，渴了眼前有水，饿了山里有各种果子，你和独孤博在一起那么长时间，想必变毒的本事还是有的。 父亲知道我曾经和独孤博在一起，这就说明父亲始终没有远离过我，他一直徘徊在我身边却没有出现的原因，大概是怕影响我的修炼吧。确实老师所教导的一切已经是我能够做的极限了。 转过身，背对我。 闻言，唐三赶忙转过身，一双有力的大手已经搭上了他的肩膀。下一刻，唐三只觉得两股热流从那有点粗糙的大手中注入自己的身体。砰砰两声，唐昊双手抬起再落下，击在唐三的后背上。紧接着，他的手飞快地在唐三身上游走，除了头部以外，几乎没有放过唐三身上任何一个地方。大手所过之处，有滚滚热流不断注入全身，这些日子赶路的疲倦顿时荡然无存。那热流流过之处，就像被烫过一般，说不出的舒服。唐三的身体开始逐渐发热，自从吃过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胶书之后，他很少流汗，可是现在汗水慢慢从他额头浮出。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唐三觉得自己渐渐处于昏昏欲睡的状态，整个人就像是在熔炉中冶炼过一般。突然，一股清凉从头顶灌下，令唐三顿时从朦胧状态中清醒过来。水潭依旧没有变，瀑布落潭的声音也重新变得清晰起来。唐三低头向自己身上看去，发现自己的衣服早就已经湿透了。唐昊就站在他身边，看上去眼底多了一分疲惫，但他的背依旧挺得笔直，这是唐昊唯一不显得老的地方。 你的身体比我想象的要好，不过这些日子的比赛让你身上难免有了暗伤，你要记住，受伤之后一定要彻底养好，否则留下暗伤后患无穷。现在我已经帮你把所有的暗伤都治好了，你的筋骨比一般人坚韧得多，应该是在独孤博那里吃过药草的关系，这一点非常好，可以省很多事。小三，你知道自己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 这是父亲在考验我吗？ 是在战斗中的爆发力，我的武魂以控制为主，但爆发不足，遇到像邪月那样的对手，应付起来就比较困难。 你说的不错，在控制方面，大师对你的教导毫无瑕疵，你的控制力已经相当出色，就算还有缺陷，也是蓝银草本身的缺陷。但你不用着急，等你获得了第六魂环后，这种情况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啊！ 唐三吃惊地看着父亲，坦白说，连大师也不知道蓝银草修炼到第六魂环会变成什么样子，唐三不敢相信自己的父亲竟然会知道。难道说，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有人将蓝银草修炼到第六魂环的境界吗？从父亲给他讲述关于十万年魂兽的知识，到现在指出蓝银草可能的出路，唐三觉得自己的父亲更增添了几分神秘的感觉。 不用问我为什么知道，以后你自然会明白。我对你的特训从现在开始，你先将从武魂殿得到的那块魂骨收入自己体内，它对你很有用。 那天比赛结束之后，唐三拿了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后，并没有机会立刻融合，所以他直接将智慧头骨放入了自己的24桥明月液中。此时听父亲提醒，这才将他再次取了出来。淡淡的蓝光弥漫着令人迷醉的能量波动，看着眼前的头骨，唐三心中不禁一阵摇曳。 魂骨，我终于要得到全身六魂骨中的第一块了吗？ 这块魂骨的品质相当好，武魂殿并没有乱说，它至少是一头五万年以上修为的魂兽所出。如果不是比比东不需要，他也不会拿出来做奖励。这块魂骨应该是给武魂殿那三个年轻魂师中的女魂师准备的，在那三个人中最出色的也是他。 您说的是胡列娜，可黄金一代的领袖不是邪月吗？ 当然不是，邪月那自创技能不需要多强的实力，根本不算什么。如果你的武魂是达到了40级以上的昊天锤，只需要一锤就可以轻松破掉。那个胡列娜才是你应该注意的人，她的魅惑能力极强，看上去武魂融合技的主导是邪月，可实际上在整个武魂融合技中起作用的是他。如果不是使用武魂融合技，他的魂技施展起来必将给你们带来很大的麻烦。我不知道你的眼功是怎么练成的，但现在却正好可以克制他，也正因为如此，你才看不清他真正的可怕之处。如果没有你对他的克制，只是他一个人就可以将你们其他人都收拾了。比比东是将他当成下一任教皇来培养的。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 好了，开始与魂骨融合吧，有了他的帮助，今后你的修炼必能事半功倍。你本身的智力就超过同辈，一直以来又有大师帮助开发，还有你的眼功，这些都能在这块头骨的作用下得到增益。在吸收的过程中，全心全意去感受它的能量变化，不需有任何杂念。我给你护法。 令唐昊有些吃惊的是，从唐三身上竟然产生出了一丝精神波动，这股精神波动虽然不强，但却十分明显。唐昊记得他自己能够产生出如此明显的精神波动是在25岁以后，而在那时他已经被誉为昊天宗第一奇才了，可眼前自己的儿子却比自己提前10年达到了这种状态。没有唐三的注视，唐昊不再隐藏自己的内心世界，脸上的线条明显变得柔和了许多，还带着一丝淡淡的笑。伴随着那丝精神波动缓缓注入到智慧头骨之中，智慧头骨上的蓝光骤然变得强盛起来，几乎只是一瞬间就将唐三的身体笼罩在内。魂骨之所以比魂环更加珍贵，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吸收魂骨是没有魂力限制的， 也就是说，在你只有一级魂力的时候，也可以吸收一块十万年级别的魂骨。蓝光包覆之中，唐三首先感受到的就是一丝冰冷的魂力波动注入到自己脑海之中，那是一种令他感到非常舒适的能量波动，清凉的气息直接从眉心钻入，逐渐刺激着他的大脑，所过之处似乎被逐渐打通一般。这种奇妙的通透感给唐三前所未有的舒适，这一刻他发现许多自己没有想明白的事儿都豁然开朗了。更令唐三惊讶的是，在那股清冷气流的作用下，自己整个大脑似乎与身体剥离开了，他那能够透体而出的精神力是在当初服用了忘川秋海棠后产生的。此时在这股冰冷气流的影响下，不但那丝原本无形的精神力以极其惊人的速度成长着，而且唐三与他之间的关系也突然变得紧密起来，只要意念一动就可以轻松地去指挥他。唐三的大脑像是被开通一般，不需要用眼睛去看，他已经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外界的一切。精神力使周围百米之内所有的东西都无所遁形，他甚至看到了父亲脸上那柔和的表情。而精神力所能扫描的这个范围正以惊人的速度增加着，突然感觉到儿子的精神力骤然大增，并且以圆形向四周扫出，唐昊脸上的神色顿时一紧。 精神凝聚不得外放，以防失控。 唐昊的声音并不大，但却带着强横的精神震荡。唐三释放出的精神力竟然被他强行逼回体内。听到父亲的声音，唐三顿时心中凛然，赶忙收敛精神力在脑海中凝聚。在精神力回收前的一瞬间，他隐约中感受到瀑布之后似乎有什么东西在与自己的精神力遥相呼应似的。没等唐三来得及仔细思考，那冰冷的气流骤然变得强盛起来，几乎一瞬间就将他的精神世界淹没。他不受控制地突然睁开双眼，那淡蓝色的魂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放大到和他头部一样的大小。当唐三睁开双眼的瞬间，那淡蓝色的头骨双眼处突然燃烧起了两团蓝色的火焰，几乎是一瞬间，那两团火焰就喷射而出，笔直地注入唐三眼内。一阵剧烈的刺痛从双眼处传来，唐三看不到了，但他的双瞳此时已经完全变成了蓝色，紧接着又转换成紫色，蓝紫两色在短时间内交替闪烁了九次，最终终于归于一种澄澈的暗蓝。智慧头骨再次放大，像一个罩子似的将唐三的头笼罩在内，再缓缓回收。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